这项赛事正式标志着音乐电视在内地音乐的普及，将内地音乐的创作方式推向了新的高潮。送上这首歌曲《我不想说再见》。 不想说再见，相见时难别亦难，我不想说再见，泪光中看到你的笑脸。一生中能有几个 起中国音乐电视大奖赛对内地音乐的影响力应该是不言自明的。正是大奖赛的开始，激发了中国原创音乐势力在上个世纪最后十年有了井喷一般的发展。不但大量新人新作推出，许多老将也趁着这次大赛推出新作品，重新又回到了人们的视野。李向杰、孙悦、孙浩、罗中旭、田震、屠洪刚、戴军、林平等通过这个大奖赛成为了中国原创音乐的中坚力量。来听林平演唱的歌曲《拥抱明天》。 Come on. 桥上相逢一笑到永远，让我们的心相连，把我们的爱实现，在奥林匹克旗帜下拥抱明天，让我们的心相连， 音乐电视大奖赛内地流行歌曲的内容也进一步得到拓展，内容不再拘泥于从前的小心翼翼和纯粹改编民歌等内容，许多更为细腻和纯粹的情感得以展现出来，音乐录影带的画面语言和镜头感也不断进步，从开始的简单模仿到后来大量电脑制作画面的加入，不断成熟和壮大。送上李俊演唱的《你在他乡还好吗》。 再次握住你的手，说声再见，就在那个下雨的星期天，我送你离开故乡，因为雨我们听不见彼此心里的哀怨，无法说出的感觉飘在雨里面，当泪水模糊视线，我发现你不见，让冷雨淋湿我的思念， 握着你的